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李克强表示继续加大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国家发改委表示，我国将建设四横四纵八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菜价涨幅回落，肉价上涨，11月份本市 CPI 环比和上月持平。小米双线造车，控股公司智米科技筹备造车。那么在资讯过后啊，今天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聊，最近呢微博是登陆了港交所二次上市，但是上市的第一天开盘就破发，那这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另外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聊微博的营收以及商业化探索相关的话题。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来和我们聊聊啊，您平常用不用微博啊？包括在登录微博浏览的时候，您比较关注哪些类型的内容呢？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13日上午在中南海紫光阁视频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李克强表示，前不久举行的第六次1+6圆桌对话会坦诚而富有成效。我们刚刚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明年经济工作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面对新的下行压力，将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我们既要坚定信心，也会正视困难，采取有力的措施应对困难。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我们也有能力实现全年主要目标的任务。再来关注，国家发改委表示，我国将建设四横四纵八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国家发改委1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14-5时期，我国将建设四横四纵八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拓展我国冷链物流服务覆盖网络的广度和深度。那么四横四纵八条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当中的四横是指北部卢陕藏长江和南部四大通道，四纵呢是指西部二广京鄂闽以及东部沿海四大通道。我国将通过四横四纵串接农产品主产区和19个城市群，形成内外连通的国家冷链物流骨干通道网络。此外，14-5时期，我国将建设100个左右的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确定这100个物流基地，综合考虑了农产品生产、大型消费市场、存量冷链物流设施等因素。目前已经确定的首批17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正在稳步的建设当中。 好，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13号午后指数出现分化，上证50等大指数震荡回落，上证指数3700点整数关口得而复失，创业板等小指数震荡走强，券商、白酒等权重股持续回落，券商板块指数一度翻绿。那么反观题材板块，元宇宙概念持续强势，板块内近20股涨超10%，和元宇宙有关联的传媒、手游、虚拟现实等板块午后也是持续活跃。那么总体上来看，13号两市个股涨跌参半，沪深两市13号成交额较上个交易日放大了348亿，市场13号早盘明显放量。截止到13号收盘，沪指上涨 0.18%， 深成指上涨 0.24%， 创业板指上涨 0.22%， 北向资金全天净买入56.62亿元，其中沪股通净买入40.86亿，深股通净买入15.76亿，北向资金连续第九个交易日净买入。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消息，菜价的涨幅回落，肉价上涨。11月份本市 CPI 环比和上个月持平。日前啊，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11月份北京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 CPI 环比持平，其中食品类价格环比上涨，非食品类价格环比回落。那么食品类价格方面总体上涨，受到市场需求增加、中央收储政策和生猪压栏等因素的影响，猪肉的价格由上个月下降 2.5% 转为上涨 11.8%。而随着南方菜陆续上市，菜价涨幅逐步回落，和上个月相比，鲜菜的价格上涨 6.7%， 涨幅回落 27.2%。那么非食品价格从上个月上涨 0.1% 转为下降 0.4%， 影响 CPI 下降约 0.35%。企业方面的消息，小米双线造车，控股公司智米科技筹备造车。13号有消息显示，小米控股的生态链公司智米科技已经加入到了造车大军。前通用泛亚的电动汽车项目负责人马永东加盟，负责智米的整车业务。同时，不少北汽的电子电器架构人员也在近期加入智米。有汽车设计公司已经在和智米接洽，对接整车的设计工作。那么消息人士透露，智米的造车方向也是乘用车，首款车是 SUV 车型。智米科技的造车业务目前和小米汽车保持独立，没有看到小米行政体系对智米科技的明显支持。好，我们来看看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今天我们也是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呀，大家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来和我们说说您平常用不用微博，包括在用微博的时候喜欢浏览哪些方面的内容哈。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宋燕君说，现在用的比较少了，社交的话用微信会比较多一些，工作的话会用邮箱。泪落心田说，我比较关注的是科技以及时事新闻。8216说，确实常看微博，但是我不太发，也就是只是潜水来浏览啊，但是并不是作为一个创作者的姿态出现在微博这个平台上。8740说，比较关注微博上的新闻以及娱乐和旅游板块。当然蓉蓉姐说，我自己每天都是看微博的，也有自己的微博账号，在微博上啊经常会拍一些这个小猫咪、小乌龟以及小鸟的视频，也会浏览小视频。天马行空说，我比较关注的是金融、房地产和生活类的板块。以及红果姐说，比较关注新闻娱乐呀、旅游、购物、房 房产啊。其实我们刚才看看大家在微博上看的比较多的，主要还是集中在新闻信息以及和大家生活比较贴近的旅游板块、娱乐板块以及一些相关的资讯内容哈。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朋友是在微博上自己开通了视频号，包括自己也会经常发一发微博。那也想问问更多的朋友，大家平常浏览微博的频率高不高呢？您都会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场合去看微博？包括看什么样的内容是比较有偏好的哈？欢迎您随时通过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交流。再来关注11月全国餐饮行业求职者当中，男性从业者的人数较高，占比达到64.44%。13号，58同城招聘研究院发布餐饮行业就业大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11月份，全国餐饮行业求职者当中，男性从业者的人数较高，占比达到64.44%。北京餐饮企业招聘求职活跃度双高，而重庆求职投递同比增长23.97%。从岗位上来看，服务员、送餐员招聘求职需求尤为旺盛。在众多职位当中，送餐员的平均招聘月薪最高，达到了10216元。再来关注一下，星巴克关闭了无锡两家涉食品安全问题的门店，并且启动了深入调查。有记者最近在无锡市两家星巴克门店卧底调查发现，在所谓的金标准之下，一些门店也是触碰了食品安全的红线，食材过期之后仍然继续使用，做成多款畅销饮品售出，主管店员言传身教，篡改保质期，而有的食材呢，也被人为延保了一周，承诺开封后不过夜的糕点第二天偷偷上架。且记者卧底多天后发现，上述乱象并非偶发，在利益驱使和监管的疏漏下，有一些门店奉行着食品安全的潜规则。那么就此啊，星巴克中国表示，该公司已经关注到了有关无锡星巴克两家门店的报道，对于报道当中所涉及的食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已经在第一时间关闭了这两家门店，并且立刻启动了深入的调查。再来看看旺仔牛奶确认涨价，继涪陵榨菜、海天酱油、恰恰瓜子等全都官宣涨价之后啊，一代零食巨头旺旺也宣布涨价了。最近旺旺官方回应确认提价，并且表示原因是今年以来各类原材料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旺旺表示，今年以来部分原物料包材涨价日趋明显，比如说棕榈油、原脂、素粒、乳原料等商品涨幅较大，给食品饮料行业带来了成本压力。其核心明星单品旺旺牛奶依旧是快40岁的旺旺品牌的一个业绩的驱动主力了。乳品和饮料类的业务收入增长达到23.5%，贡献营收半壁江山。来关注，商汤科技表示，全球发售及上市将会延迟，所有申请的股款将不计利息悉数退还给所有申请人。商汤科技13号午间在港交所公告，董事会宣布全球发售及上市将会延迟，且公司预期将刊发补充招股章程，将在有经更新上市时间表、香港发售股份的相关申请程序和其他相关资料。公司仍然致力于尽快完成全球发售和上市，所有申请股款将不计利息悉数退还给所有申请人。 最后一条消息，我们来看看 iPhone 13零部件订单并未削减， 5G iPhone SE 零部件也已经准备出货了。据报道，本月初曾有报道说，苹果已经告知零部件供应商，消费者对 iPhone 13的需求在下滑。但是我们从产业链最新的消息来看， iPhone 13系列的零部件订单目前并未削减。产业链的消息还显示，除了 iPhone 13所需的零部件，供应商也在加速准备新一代 iPhone SE 零部件的出货。 iPhone SE 预计在明年上半年将会推出。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龙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聊微博最近是登陆了港交所二次上市，但是上市第一天呢就开盘破发了，这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包括今天我们也在直播间设置了互动话题，想邀请我们的朋友们聊聊您平常用不用微博，在微博上比较喜欢浏览哪些方面的消息哈。当然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微博的营收以及商业化探索的相关话题，咱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上午好，我是美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来聊聊微博。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说，微博这个社交媒体平台一定不陌生哈。那么在12月8号前几天的时候，微博是顺利回归登陆港交所，实现了二次上市。不过上市第一天就开盘破发了，当天最终收报253.2港元，跌了7.18%，总市值呢是616.02亿港元。那么微博首席执行官王高飞表示，我们对公司的发展非常有信心，当然也更加关注长期价值。说起来，这其实是微博的第二次上市了。第一次的时候呢，是在2014年，当时以微博在纳斯达克上市为标志，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微博大战也是落下了帷幕。上线于2009年8月的新浪微博是中国门户网站当中第一个推出的微博产品。在它上市之后，像什么搜狐、网易、腾讯其他门户网站的微博产品都相继关闭了，微博也渐渐成了新浪微博的专属哈。那么在这次的招股书当中，微博说自己是供人们创作、发现和传播内容的社交媒体平台。对于产品形态，招股书也是这样描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说，任何用户都可以创作和发布内容，微博上的用户关系可以是非对称的，也就是说任何用户都可以关注任何其他用户，并且在转发的时候添加评论。那么这种简单非对称传播性的本质，也得以让一段原创内容在微博上变成一场即时性且具有传播性的对话流。过去几年的时间，微博也是凭借这样一种比较特殊的平台属性，在中国互联网市场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那么截止到今年的9月份，微博的月活用户是达到了5.73亿，平均日活用户达到2.48亿哈。但是啊，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它目前最大的掣肘呢，就是和用户规模不匹配的营收。比如说咱给您举个例子，拿微博招股书当中对标的快手来比，在今年的第3季度，快手的月活也是5.73亿，营收是205亿，而和快手月活相当的微博，它的营收只有多少呢？ 只有38亿元。你想想，快手是205亿啊，微博的营收只有38亿，在第三季度。所以说，如果第一次上市是宣告着微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胜出，那么这回第二次上市能不能给微博带来一些新的起色，包括微博面临哪些转型方面的问题，这个商业化的道路该如何走下去呢？下面20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也要来连线山寨发布会的创始人杨淼老师，一起来和我们探讨一下。你好，杨老师。 啊，主持人好，我是杨淼。 哎，来跟我们说说吧，就是这个微博上市第二次上市首天就破发了，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哈？您觉得这背后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这个首先还是大环境的问题啊，就是那个港股，我这个中国互联网的公司啊，最近的股价都不是很好，就这两天才刚刚有些这个反弹。 嗯， 前面段时间因为这个国家监管原因啊，还有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些关系问题啊，实际上互联网股就是低迷了很久。 嗯， 所以这时候选择回港上市，应该各个公司都做好了，就是股价不会特别让人兴奋的那种感觉， 是有心理预期的。 有的，当然微博跌7%，这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高的了。 嗯， 这个也就是小问题，小环境问题，就是微博这个公司啊本身，大家对它的这个前景还是有疑虑的，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微博现在非常多的这个流量来自于这个娱乐圈， 是 啊，那么上半年对娱乐圈的这个整治，这些接连出重拳，可以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个微博的基础。啊，因为以前大家知道饭圈的这个打头啊，这些什么应援啊，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 嗯， 啊， 也有很多乱象，嗯， 对，来发起的。那么对这个行业进行打击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对这个微博的这个流量啊，就会有这个疑虑，这个以后你还会保持这么高的流量吗？啊，你还会保持这么长的用户在线时间吗？啊，这个就是，所以说就是在股价上反映，就是它这个上市的时候直接就把这个股价打下来， 嗯。哎，所以这是微博二次上市第一天就破发，其实也反映了很多投资者对于微博未来一个流量方面的疑虑哈。其实这也是和我们国家相关的一些这个大环境一些政策受到的影响。当然刚才我们其实在新闻背景当中也提到了，我们说2010年前后，也就是我们把时间往回推10年，您会发现当时其实很多门户网站都是纷纷开通了自己的微博系列产品，但是最后我们渐渐的把微博和新浪微博基本上画上了等号。你会发现之前提到的像网易腾讯和搜狐，他们的微博产品都是相继关闭了哈。那杨淼老师，您觉得为什么最后胜出的能够在这场微博之战胜出的是新浪呢？能不能帮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包括一个竞争的历程？ 这个我们全程就是关注了这个新浪微博崛起的时间，因为它比这个国外的相同的这个 Twitter上线的时间其实没有晚多少，甚至有一段时间在高峰时期，新浪微博的这个整个的市值还超过了 Twitter。 那么他当时做的最成功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一开始这个名人化战略，我们都亲身经历过，可以说，我不知道您当时有没有这个体验过啊，就是新浪的每个员工都在拉自己这个圈子里面的这些小名人也好，大名人也好，来开微博， 来入驻是吧？ 对对对对，他们自己有这个指标。那么当时就是很多的作家呀、明星啊、这个企业家呀，都是分配到每个员工头上的，可以说，那么一些就是我们这些当时的职业媒体人，这些是小 KOL， 都是他们都分配过去。所以说有当时瞬间有一批，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表达能力，而且也在各自领域有影响力的人入驻了这个微博。 嗯， 这个是跟其他的这个几家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尤其跟这个新浪微博竞争最激烈的腾讯微博，他当时提了一句口号，我们听着现在你可以看起来很有历史感。这个腾讯微博说，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来此处并肩。也就是说，在一个别的地方你看的都是名人，你到我们这儿来，你就是跟朋友们一起去互动， 享受一种更加平等的交流，会给大家制造一种这样的氛围，是吧？ 对对对，但是当时腾讯微博就没有想到，实际上这个微博它是有势能的，大家还是愿意看名人说，还是愿意去名人下面评论，就跟名人去互动，被名人转发了，是有更多的动力来上微博。而你这个并肩的这些东西，你在 QQ 群呀、在什么其他的地方已经完成了。而你在 QQ 群里面是见不到名人的，所以新浪微博起步的时候通过名人战略，可以迅速的把这个产品的势能拉起来。 当大家一提到微博，一提到这个想发微博、想看微博的，就是新浪微博，那上面有很多名人，有很多，也有很多这个当时特别新鲜的事情。 是， 那这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嗯， 所以这是他起步的时候，可以说是，走的最稳最快的一步，也是新浪这个公司的基因决定的。因为他从新浪博客开始就做这个名人博客，已经积累了很多的资源。 嗯， 啊，而且他把微博当博客一样运营，当一个媒体来运营，啊，这个是。其实你看今天说新浪微博总说他想做社交网络，实际上早期它是一个纯粹的媒体型的运营，每天有很多新的消息发布，新的微博出来，滚动这些东西让大家去建立起来对这个新浪微博的认知， 哎， 啊，从而击败了其他几家。 嗯，哎，所以从杨明老师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微博，新浪微博采取这种拉名人入驻的战略，其实是走对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啊。我们可以在新浪微博当中看到有很多的名人、明星、KOL 去入驻，我们可以去关注他们的动态，去倾听他们的声音。这可能在其他的一些当年的社交平台当中，其他的网站就不太具备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从2010年到现在，你会发现微博上有很多的名人以及明星，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娱乐内容都会在微博上取得一个巨大的流量哈。包括我们今天也在直播这个平台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想邀请朋友们跟我们聊聊大家在用微博的时候都会比较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那杨明老师跟我一起啊，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比较关注哪些方面。像8398说了，我比较关注体育方面的微博内容。越儿越单纯这位新朋友说，我几乎天天都会看微博，当然也关注了很多电台主持人的微博，尤其是爱看他们原创的，也就是大家还是比较希望能够了解一些这个电台主持人他们私下的一些生活。包括呢，哥大爷说，我比较经常看一些新闻以及时事信息。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分享。大理、小李、老李说，我是从2012年开始用的微博，其实已经算是比较早的时候了啊。到现在一直都会使用，发现呢，这个发的越来越少了，看的越来越多，当然主要还是会关注汽车资讯，相关的新闻、突发事件，当然有的时候也会看看娱乐版面啊，看看一些娱乐新闻，也是关注了电台的几位主播。燕林姐说，我关注了一些旅行达人，也会比较关注新闻热点、体育、电台的广播等等哈。我们刚才看了很多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大家其实主要集中在一是新闻资讯的汲取，二是这个名人信息的汲取，三呢可能就是自己比较偏好的一些垂直的领域，比如有喜欢汽车的，有喜欢旅游的，有喜欢一些其他的体育相关的一些内容的哈。那杨明老师下面的时间能不能来聊聊，就是微博现在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很大体量的社交媒体平台了，那您觉得它现在在它的平台属性方面都有什么样的特质呢？相较于其他的一些社交平台，比如说微信可能是我们平常跟朋友们这个聊天商量事儿比较常用的一个即时沟通软件，再包括这两年比较新的社交平台什么小红书啊，包括之前的豆瓣啊，您觉得微博和他们来比，这个平台属性有哪些自己的特质？ 其实微博的核心呢，它还是一个媒体平台，可以说它自己一直想把自己做成社交平台，或者说它一直想就是 Facebook 化，但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成功。刚才也有观众有听众朋友说了，就是他上微博他看的越来越多，发的越来越少， 哎，也就原创的欲望其实是降低了的，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这个一方面是说就是大家也就是过了新鲜劲儿了，没有那么多东西要分享，另外一方面朋友圈在这方面是它是更好的分享属性，因为它略微的私密性上比较好。微博是一个面向等于是全网去进行广播的，那么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不想去做这么大范围的这个去 传播哈， 对，传播， 嗯， 而且也很多这种就是这种发布是一种所谓的社交性炫耀，那么他是希望自己社交圈子知道自己发生这个事儿，我们看朋友圈有晒美食的、晒旅游的、晒其他的这些精致生活的啊，这些东西都是在自己的社交圈里面会引起这些互动的，你发了之后也会迅速有人点赞。啊，有人评论，有人给你反馈， 那 你在微博上发了之后会怎样呢？ 嗯， 一下进一滴水进了大海，对吧？就是很多人在分享，就很少有人能看到你这个分享，没有人跟你进行互动，所以说普通人在微博上实际上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这种 发布动力的，可以说 就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很好的反馈机制啊。因为我们说像微信朋友圈，它是主要基于熟人网络嘛，我们发布了一个内容，可能和我们关系熟的朋友亲人同事会立马给我们一个反馈。但是在微博它是一个更大的池子，我们发了一个东西，一是出于个人隐私的考虑，很多朋友不愿意把自己的日常私密生活去展现给那么多的朋友看，另外一个就是你感觉好像反馈的热情的确是不如这个微信或者其他的一些平台会更高一些。再有一个是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杨淼老师，我不知道您认不认同，就是微博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垂直。你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时尚的女孩，我每天研究各种美容化妆穿搭，我可能会选择小红书。在这样比较垂直的平台上会有更多我的同好，就是我发布一个内容我可以和他们进行交流进行分享进行探讨。但是微博似乎并没有把这个垂直的这个领域垂直的这个概念做得非常鲜明，所以也许我在微博上发布一个关于化妆的视频，那我的粉丝他们可能对这个方面就不太感兴趣，也许就不会给我反馈，这是不是也是微博的一个特点？杨淼老师您怎么看？ 你说这点特别对，实际上这反映了微博或者说整个新浪系的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产品能力非常的孱弱。那么你说的这个不够垂直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它不能找出来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些兴趣的这些粉丝定向推送你的这些微博给他。那么微博建立以来，一直以来它的这个重点的这个分发流量分发的这个途径就是关注者分配。也就是说这些人关注了你啊，他可能才能看到你的微博。如果没关注你呢，他有可能看到，但是这个机制是非常弱的，就兴趣分配的机制非常弱。但是我们看抖音一上来啊，它就是兴趣分配。在抖音上你关注一个人是不一定看得到他的东西的。但是抖音你是刷两下你就会发现，就越刷越刷了你喜欢的视频。对。小红书其实也有这个机制，就是这个兴趣分配这个机制。但微博想做这个东西，但是他又放不下这个关注分配的这个机制。也就是说当你发一条微博之后，到底是向你的关注你的粉丝推送呢，还是向这个微博内容感兴趣的人推送，他一直在左右摇摆。我们自己现在上微博也看到，你有的时候你看不到你关注的这些人的微博，可能给你推荐一些你没关注人的微博，但是呢他什么时候推送什么时候让你看关注，这个逻辑他搞不清楚，或者说他后台的这个机制兴趣推送这个机制它没有很坚决的执行下去， 比较模糊， 这样就对，这样就导致左右摇摆了。而且会导致一个现象什么呢，就是那些几千万几亿的粉丝的这些大 V 他的流量永远比你多，你越发越没有反馈，你越没有积极性。而在抖音那边呢，他兴趣分配，你即使没有这个起始的一个粉丝量，你只要这个视频打中了这些感兴趣人的点，推送给他们了，他会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所以说你每个新的人去抖音都可能去迅速的去积累自己的用户，而在微博你只要你的粉丝数不够，你很多事儿是做不了的。而且 是会受到很大限制。 对，他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实际上微博像你说的这个他也去垂直化了，他有46个垂直领域的内容，名人啊，明星娱乐啊，幽默电视啊，美妆啊，时尚啊，他有这些垂直频道。而且每个频道里面他也会去有意识的发掘这些 KYL 或者说就是能生产内容的人。但是流量分配上面始终做不到特别的高效。所以说就是导致这就恶性循环，就你越分配不来，这个创作者愿不愿意来，创作者不愿意来，这个粉丝们看不到自己想要的内容，他就会往别的平台走。我们看你说的小红书也好，或者说抖音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平台也好，包括知乎，都是在微博之后成长起来的。实际上他们都是从微博的这个盘子里面抢肉，但是微博为什么不能很好的应对呢？因为它在流量分配机制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您刚才说它有5亿多的这个月活，但这么大的流量盘子它并没有很好的分配。 所以其实这么说，微博的确也是做过很多转型方面的尝试啊，包括我们听众也在说，现在感觉浏览小视频、浏览短视频会比较多一点，看微博这种文字性的会越来越少。其实我们说啊，微博也不是没有拥抱过这些风口，包括直播功能，包括视频号，但是你总感觉好像是微博起了个大早，但是赶了一个晚集，你说它做的有多好呢？ 似乎也没有就是做到非常非常令人这个印象深刻的这样一个地步哈。我觉得下面我们要探讨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请杨淼老师跟我们说说，就目前微博的营收它大概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包括它做的这些转型的尝试您认为效果怎么样，为什么会出现5亿月活这么大一个盘子但是和它的营收不太匹配的这种现象。 根据财报来看呢，微博的收入80%还是广告和营销收入，也就我们刚才说的它定位于一个媒体啊，媒体的收入一般来说全部是广告收入嘛，这个就是说它想去进行这种这个转变，但是实际上没有实现。就像您说的实际上微博做直播做短视频非常的早，2013年就做了，到现在8年了，可以说可能很多这个我觉得听众可能都没有印象，就是微博做这个东西做了这么早啊。它上线4年之后，2019年上线的，4年之后就开始做视频，那时候抖音什么的都还没有呢，快手那块还是一个做这个动图的一个工具呢，那微博就已经做了它可以说起得非常早啊。但是呢怎么说呢，就还是说的产品问题啊，就是他上了直播也好，上他当时投资了这个秒拍啊，很多很多这个大家还应该还有印象， 哎，我也用过 啊， 但是用的时间的确不长 对啊，那时候说实在的秒拍那个机制还是不错的，就是他做完了之后分享到微博，然后也有人跟你评论，也跟你分享， 对， 从微博导这些流量过来也可以导过来，但是他始终没有下定决心去把这个重心转到视频上来。那么转到视频上，你下决心是什么标志呢？就是不停的把流量导入过来，坚决的去让这个流量这个视频往外分发的成为你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主流啊。这个实际上从这个中国到美国都是一样的趋势，你看美国它这个 Facebook 也好啊，这个 Instagram 也好，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它被 TikTok 给，就是这个抖音的国际版，被 TikTok 侵蚀，流量侵蚀的非常多，就是下一代年轻人用视频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主流了。我估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对视频是不以为然的，觉得你这个太占时间啊，传递信息太慢啊等等， 比较碎片化。 对，但是年轻人就喜欢，这你是没办法的，这是趋势。你抓住了年轻人这个群体，你就可以获得高增速，你抓不住，你一直守着你以前的这个成功的这个在你成功的成就上面睡大觉，那你就只能看着这个后来者把你超过。所以说做了8年短视频直播没有做起来，没有坚定的去投入啊，这个导致微博到今天它就越来越吃力啊，这个主要还是依靠这个广告营销来收入。而且关键你不用视频它有个大问题，就是你的这个广告单价上不去。你这个说，所以我们说它虽然这个5亿多日活，但是营收还是很可怜的，这个几十亿啊，那边那个抖音都已经上千亿的这个收入了，可以说。 当然就是对于很多内容平台来说，这个商业变现的确是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从这个平台的角度，创作者他创作的内容是平台比较核心的一个资源，对吧？但是平台其实很难从这些创作者创作的内容当中直接去变现。我觉得今天节目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能不能让杨淼老师来跟我们说说，您觉得微博未来应该如何去破解这样一个商业化的问题，包括您是否看好它二次上市之后的一个发展？ 微博的基本盘还是在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就是有些很多人喜欢视频，但是文字的这个东西始终还是有人看的。从国外的推特来看，它一旦就是经过这个波动期之后稳定下来之后，它有它的核心的这些用户在。所以说微博作为一个产品来说，它是不会从中国互联网消失的。而且我们看刚才有很多朋友说在上面看新闻资讯，因为有很多这个政府部门也好，权威部门也好，权威的这些当事人也好，都在微博第一时间那是发生的。这个已经是默认的一种共识了，对吧？我们经常就上去看看这个小蓝字啊，或者说看一些这些这个今天的疫情进展，什么官方的这些啊，中国消防这些各个部门的这些权威的发言人，我们都是要去看的。而且这个基础机制，这个基础的设施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基本盘肯定一直会有。那么怎么样去实现突破，就像我说的产品这个突破能力，就是能够实现更精准的兴趣分发，这个将是微博的一个生死观的考验，可以说。如果说它还是目前这种粉丝关注机制，粉丝关注这个流量分配机制啊，不能实现兴趣推送啊，那么它的这个前途也就这样了，虽然死不了，但是呢也是想象空间有限。但如果说能够进行这种洗心革面式的这种重新的这种流量分配逻辑去做起来啊，先把每个 这个用户的这个有效浏览时间利用好啊，我觉得这个是它这个突破的关键。 刚才杨明老师提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有很多的官方号都在微博上入驻了哈，包括一些我们的这个政府机构啊，一些社会机构的账号，包括微博，其实在很多突发事件的响应方面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哈。当然在这其中呢有很多的消息来源，大家在使用微博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仔细甄别一下，就像风的轨迹提到的，其实它是比较赞许微博在突发事件响应方面的一个作用吧，包括他自己也会在权威的一些机构媒体上面去关注他们的账号，包括关注他们发布的内容。那我觉得今天邀请杨明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微博二次上市之后的一个发展预期，就像您说的，只有提升这个产品力，进行一个更加精准的流量分配、兴趣分配，可能微博后来的路才能走得越来越宽广，越来越顺利。好的，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 哎，谢谢，再见。 嗯，再见。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持人美哲，明天早上9:15，财富新动力不见不散。 用